的范围，可能针对与俄罗斯政府相关的企业。将在未来两星期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蔡惠斯又说，英国已经在乌克兰训练了两万名士兵，并提供反坦克导弹等支持。英方正考虑将部署在东欧的部队人数增加一倍。葡萄牙国会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社会党有望赢得最多选票，甚至可能赢得过半数议席。根据当地票站调查，总理科斯塔所属的社会党预计拿到大约37%至到42%支持，领先预料取得大约26%至35%支持的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有社会党支持者得知票站调查结果之后，在党总部庆祝。如果社会党未能取得过半数议席，科斯塔可能争取另外两个较少政党支持以通过法案。由于疫情肆虐，外界原先估计投票率偏低，而社会党在选前民调被社会民主党进逼，一度令外界忧虑可能出现政治不稳局面。但最终投票率较预期高，社会党亦有望胜出。分析话可能预示葡萄牙有机会出现一个稳定政府。日经平均指数报26,552点，跌1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1美元，卖出1,789.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27，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7，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新界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或以下。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早晚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啊，提大家天水围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咧系禁止左转平下路，而港铁巴士 K76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就系天影路咧去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禁止左转平下路噶。咁另外啦，因为为咗配合呢个嘅人流管理安排啦，咁现时花墟道、元丽街同埋元普街介乎洗衣街同埋基堤道之间嘅太子道西支路咧，仍然都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同闭幕式， 仲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同香港运动员。 精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平日我哋冲厕时嘅气流可以将马桶入边嘅细菌冲到六尺以外噶，所以平日冲厕之前最好先将厕板冚好，先再冲厕啊。 去厕所之前最好用湿纸巾同埋酒精消毒厕板， 而如厕之后咧都唔好唔记得，仲要用碱液洗手。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正零一点，同你一齐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31日，新增81宗确诊，本地占77宗，15宗源头未明。 张竹君指传播链变得模糊，反映病毒在社区蔓延。 陈肇始称，若首剂接种率达九成，或以疫苗通行证调整措施。 北韩证实昨日试射中远程弹道导弹，南韩谴责，日本严正抗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一月三十一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寻日咧就81宗嘅新增个案啦，77宗就系属于本地嘅感染，当中有15宗咧就系源头不明嘅个案嚟嘅，亦都遍及唔同嘅区啦，涉及到有啲系家庭主妇啦，啲小朋友啦，有啲系啲翻工嘅人士嚟噶。咁呢个81宗嘅数字系双位数啦，呢个就系连续7日咧系去到超过100宗之后咧落翻系双位数嘅。寻日就系咁啊，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嘅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都提到话，个案总数虽然就系减少咗，不过源头不明个案嘅比例嘅增加，咁亦都话系情况显示一啲嘅新冠病毒嘅传播链咧已经系好模糊。同埋係唔確切，咁亦都講到話兩個病毒株啦 ，Omicron 同埋 Delta 咧都喺社區嗰度蔓延。咁你提到咧，有啲患者咧都喺上個禮拜咧係曾經參加一啲跨家庭嘅聚會，咁所以亦都呼籲咧農曆新年期間咧啲市民咧就避免參加跨家庭嘅聚會啦。咁你又點睇1872311？對於成個疫情啦，同埋咁多嘅不明源頭個案講緊咧佔嗰個比例咧？佔整體啊嗰啲確診比例嚟講都係多噶，咁估計新年之後、新年期間，市民又會唔會響應即係話避免跨家庭聚會咧？1872311最近咧都有咧見到一啲專家提到新冠病毒啦，係唔係要準備即係所謂退場嘅計劃啦？我哋稍後咧都會同咧專家傾一傾嘅。不過疫情之下，見到而家有啲食肆啊，一啲酒家咧就係要禁晚市堂食，咁呢段時間都可能要食團年飯啦。你又會點樣選擇咧？會唔會仲係出街食，或者有啲講法話會演變係晏晝啊、中午咧食一個團年飯咧？咁對於一啲食肆嚟講，佢哋嘅生意受幾大影響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主持早晨啊， 早晨啊，梁振华，头先就讲到食肆就禁堂食啦，呢一个就系年初四原本大家就话希望可以放宽嘅，不过而家就话再系延长成个社交距离措施去多14日嘅。整体新年期间呢一个社交距离措施继续系做紧收紧紧嘅。对于一些食肆嚟讲，嗰个生意有几大影响咧？你有冇话你哋原本真系谂住年初四之后真系会有啲放宽，定系点咧？又 嗱，初时咧即系政府公布咧。就希望咧有微調嘅年初四，即係希望放寬翻俾我哋夜市啊，或者收到九點啊，或者八點啊咁樣嘅。咁但係後屘咧，即係因為個疫情咧，真係大家都睇到啦，市面上真係好多嗰啲不明源頭啦，所以政府咧亦都收緊咗。咁呢個對我哋嘅食肆啊100%影響啦，即係我哋嗰個希望都幻滅咗啦，都已經啊。 你哋最大嘅影響係邊一方面咧？原定係咪可能都初四之後諗住有啲放寬，係入多多啲食材，定係點？有啲乜嘢邊啲最大影響咧？對你哋嚟講， 嗱，而家最大影響咧，佢就已經係14又14再14啦。咁我哋所有嘅團年飯啊，包括即係嗰啲社團啊，即係家庭聚會啊，就冇曬啦。跟住初四又。都系冇晒嗰啲开年嗰啲啦，即系叫做即系春茗啦、啊，就社团啊、家庭啊，又系冇晒啲春茗啦、啊。咁对我哋业界嗰个双重打击啊， 因為一年之中咧，我哋最旺嘅中式食肆最旺咧，就係、是、呢一個月嘅啦。但係呢一個月之內咧，即係搭頭搭尾嗰度咧都冇曬啦。咁對我哋食肆嘅影響咧，就真係非常之大嘅。 有冇話之前其實都真係入多咗啲貨，而家係即係應該處理唔到，因為冇咁多客啦。要點樣咧？抌咗佢定係點樣咧？同埋有冇計過所謂生意額上面數字係損失幾多咧？ 嗱，入貨多嗰度咧，即係海鮮嗰啲咧，我哋就係即係一般食肆都唔會話咁快入定嘅。但乾貨嗰度咧，我哋就100%入定咗噶啦。例如啲蠔豉啊、江瑤柱啊。啊，即系啲即系鱼翅啊，嗰啲咁样干货嗰啲咧，即系海味类咧，我哋都入多咗噶啦。但系入多咗之中咧，嗰啲我哋嗰个损失咧，就都唔系咁大嘅，就可以即系叫做即系可以挤得到嘅，即系 干货就得咯。先你讲呢， 冷藏住佢都可以冇问题嘅。咁、你话生意上嘅损失咧，佢停14日咧，以我哋一间中式食肆，即系每停一个14日，而家最旺嘅时间。我哋每一间中式食肆10,000只以上嘅咧，14日咧，我哋平均嘅损失咧系过200万嘅。你3个14日咧，即系我哋已经损失咗600万至800万之间嘅，已经损失一间10,000只以上嘅中式食肆。 我想问而家所谓团年饭冇咗晚市之下，系仲有冇人食嘅咧？因为我见有啲话系咪可以改晏昼啊？咁你哋有冇谂过呢啲招数，或者有冇试过做呢啲招数咧？ 以我自己旗下即系团。病咗嗰啲夜晚嗰啲咧，即系我哋都系即系游水啲人啊，晏昼食啊，但系99%咧都唔肯嘅。我哋都已经亦都俾折头佢噶啦。例如你订咗一排5,000蚊，喂你晏昼食啦，我哋俾个9折你啦，4,500咧，啲人客都唔制嘅。嗱，好似尤其是今日本身咧就唔系一个假期嚟嘅，即系今日团年啊，大家好多市民都要上班嘅。咁我點樣能夠晏晝嚟緊食團年飯呢？係冇可能㗎嘛，佢要返工㗎嘛，係咪？咁變咗呢，我哋嘅生意係冇法子做得到嘅。變咗呢，即係我話99%係唔會晏晝食嘅。 但早兩日譬如禮拜六日嗰啲，會唔會可以冇咗晚市都變咗晏晝嘅時候多咗啲客所謂食團年飯啊，或者訂台會唔會喺禮拜六日都見到多咗呢？又 嗱，琴日原本呢禮拜六日呢就係有少少呢，就大約5% 到咧，都可以晏昼食嘅。但系后尾都取消咗啦，因为疫情咧系即系好似好严峻啊。咁变咗咧，佢病咗，希望晏昼食嘅都取消咗啦。佢话唔好啦，咁严峻，都系留翻第日啦。咁样啊，第日先再食啦，或者取消啊，咁样都系始终我哋嘅损失都系一样咁大，冇乜帮助。 所以听落呢一个即系晏昼食团年饭呢招又唔系好得， 唔得100%唔得。 咁你哋有啲乜嘢即系补救或者变招，希望可以呢段时间都可以有翻啲客喺度咧？除咗我见话晏昼食团年饭，有啲人提过外卖啦、外卖盘菜啦呢一类。 即系外卖盘菜嗰度咧，即系叫做杯水车薪嘅啫。例如我哋自己啲酒楼咁计啦，咁好似我哋咁推出外卖盘菜啊，一个盘菜。都是不在乎是1,000至800至1,000蚊之间啦。如果你啊即是人数少啲嘅嗰啲都是600-700蚊啊咁样，最多都是收到1,000蚊。咁好似我哋呢今年个盘就是确实是生意是比我哋预期呢是多嘅。即是譬如辣卖到呢都有100几盘啊咁样。咁但是一盘1,000蚊呢，我当你平均你100盘呢都100,000。你賣得50盘都得50,000，但對我哋如果係開夜市咧，我哋今日估計我哋嘅生意咧，即係今日啦，即係年29咁計咧，我哋估計我嘅生意咧，如果一間10,000只以上嘅即係食肆咧，我哋個買之後應該要過20-30万嘅。 明白。嗱，而家即係對於個即係食肆啦，開唔到晚市啦，譬如一啲市民，你會呢段時間點樣去團年啦，或者新年期間食開年飯啊等等咧，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18723111。食肆講到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睇下可唔可以晏晝食啊，或者去外賣盤菜啊呢一類，會唔會都可以取代到過往一啲傳統嘅做法，就係喺出街或者喺酒樓食開年飯咧？你又點睇18723111？嗱，見到咧，其實政府咧都話。可能會有一些疫苗通行證的措施作為一個 可能好快，可能話2月24號就已經要做㗎啦。咁樣呢、這個就話即係撇除咗一啲嘅醫療原因啦，就大部分人如果日後咧入去都係入去一啲餐廳嗰度都係要先打咗針先嘅。咁會唔會擔心呢個所謂疫苗通行證對於食肆嚟講嗰個嘅生意影響？呢、這個又會有幾大影響咧？又 首先呢、這個疫苗嗰個通行證咧、就局長咧，陳肇始局長咧，已經喺一月嗰時放個風啦，就話喺呢個20號咧就實行噶啦。咁、後屘同我哋業界開咗會之後咧，就將呢個通，我哋話：喂，過年咯，俾我做埋過年先啦，等我哋食肆有啖氣唞下啦。因為我哋呢兩年之中咧，即、就、係、是、我哋啲食肆真係叫做，即係講句嚇，即係乜嘢方法都用盡啦，即係都已經係叫做蝕本一路咁虧損落去做緊，咁希望呢個過年大家有個氣氛啦。當時我哋接嗰個酒席咧，同埋嗰個生意咧，每一間個氣氛就好高漲嘅。咁啊，亦都希望當局配合我哋啦。咁當局都上一次咧，好順情民意咧，就將嗰個疫苗護照咧，就係、是。押後到2月24號先至實行嘅，咁我哋業界真係非常之開心啦！當時滿懷希望嚟做呢一個過年嘅生意啦。咁點解啲突然爆咗呢個第五波出嚟之後咧，一盤冷水照頭淋，政府14日又14日再14日，咁啊喺咁啊變咗咧，我哋同政府咧都已經張確話佢話初四如果俾我哋開翻嘅。我哋全部打曬針嘅，即係譬如我哋 D 類食肆伙計打曬針14日，人客打咗針，我先係俾佢入嚟啊！你俾我哋開翻，但政府咧都係即係冇聽從我哋業界嘅訴求啦，咁啊再壓多14日啦。咁啊，如果去到24號之後咧，而家睇個接種率咧，就疫苗護照嗰個接種率咧，就希望佢哋80% 以上。咁80% 以上咧，就已經差不多大部分都接種咗噶啦。咁所以對呢個疫苗氣泡啊接種率咧，對我哋食肆咧，希望就個影響都唔係咁大嘅啫。 見到而家都仲係有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對啲食肆有影響啦。政府都話向呢個打針咧嗰、那個接種率去到90%嘅目標係邁進，咁啊到時就話考慮係咪以呢個疫苗通行證為基礎啦，去調校啲社交距離措施嘅。你估計如果真係打針要去到90%嘅接種率，又先調整可能一啲晚市而家有影響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啦。你哋點睇呢個做法咧？又？ 咁啊，希望各位市民就盡快去打針啦！依一樣嘢，政府亦都出多啲嗰個有效嘅措施啦，走去鼓勵市民打針啦。咁你話如果政府一定一意即係要去到90%，先至放寬翻嗰、那個即係而家行緊嗰個食肆嗰個社嗰、那個距離社交啊。咁我哋都係冇法子嘅，依一樣嘢我哋只有盡量嚟配合政府，即、就、係、是、做我哋。每一間食肆做好嗰個自己嗰個抗疫嗰個風險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梁振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振華係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嚟嘅。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強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係飲多啲水啦。 一日一蘋果，咪醫生遠離你咯。 家傳秘方，瞓多啲。 淨係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午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早前咧政府就亦都提到话，一啲院友方面嘅接种率啊，就话到而家咧都系唔够30%嘅，尤其是系讲紧一啲喺院友讲紧一啲安老院啦，同埋残疾人士院舍入边咧嘅一啲人士，咁就话会采取一啲加强嘅措施，就会话将院舍入边咧嘅院友嘅健康记录都交俾医生咧去评估佢哋系咪适合打针。有几个情况嘅，如果佢哋适合打针，而个院友又愿意系话同意打嘅话咧，咁啊尽快安排打啦。如果咧系适合打针，但个院友未能够系表达话同意嘅话咧，就会问佢哋嘅屋企人同埋监护人，而屋企人同监护人咧喺指定时间之内咧。如果未能夠以書面形式反對的話，都會盡快安排接種等等一些 方法，希望可以咧係鼓勵到喺院舍入邊嘅接種率咧都提升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電話旁邊咧就有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嘅，早晨。 早晨，施樂文。 早晨，陳志玉，點睇而家最新呢幾個方式咧，係咪都可以係鼓勵到院友係打針咧？你自己估計？ 政府啱啱推出嘅措施啦，其實都係因應翻目前香港嗰個疫情啦，就長者喺院舍嗰個接種率低嘅情況咧，就我哋都有個迫切嘅需要，就係、是提高長者嗰個疫苗嘅接種率啦。咁今次嘅相關措施咧，其實都係希望盡快可以即係協助一啲未接種疫苗嘅長者啦，安排嗰個評估同埋接種疫苗嗰個安排咯。 嗱而家就如果呢啲家屬反對嘅話咧，就唔能夠係即係安排嗰個打針噶嘛。喺新安排之下，係咪都仲係咁樣嘅？有乜啲乜嘢咁最大嘅唔同咧？有冇同大家講下？ 在新安排底下咧，就如果醫生係評估咗長者係適合接種疫苗嘅話咧，就如果自己可以決定到嘅長者咧，就醫生都會先諮詢咗長者嗰個意願嘅。咁、如果老人家本身咧，佢都認為係願意接種疫苗嘅話咧，咁醫生咧就會幫呢位長者咧去接種疫苗噶啦。咁、當然就唔需要再經過家人嗰個同意嘅。院舍喺安排方面咧，當然亦都會係通知翻家人，即係醫生評估咗佢係適合接種疫苗嘅，會幫佢接種啦。咁第二種情況就係一啲冇辦法可以決定得到嘅長者啦。咁呢部分嘅老人家，醫生評估完佢係適合接種疫苗嘅話咧，就院舍都會係通知家人嘅。咁家人咧就需要喺一啲指定嘅日子入邊咧回覆院舍，否則嘅話咧，其實醫生都會幫呢位長者咧去接種疫苗嘅。咁所以成個安排上面咧講咧，係會比之前嗰個安排咧更加即係進取啲，有一啲行政嘅措施啦，希望可以即係加快嗰個疫苗嘅接種。 而家如即係所謂一個指定嘅時間啦，即係講緊就係話譬如適合打針嗰啲院友，佢哋又未能夠清楚咁表達自己係咪同意，都要問家人或者監護人啦，要喺指定時間之內去回覆噶嘛。呢、這個指定時間你哋而家預係幾耐啊？比係？ 暫時嚟講咧，嗰、那個通知仲未收到嘅，咁我估計都可能係一個星期左右嘅時間啦。 都夠啦，覺得應該都係嘛？家屬 都足夠噶啦，我諗好多嘅家人其實喺今次呢一波疫情爆發之後咧，其實都主動聯絡翻院舍嘅，即係因為佢哋之前即係都。疫情冇爆發之前嗰個危機嘅意識咧，就覺得老人家其實感染嘅機會都唔多。但係今次呢一波疫情咧，其實社區疫情嘅爆發情況咧，都令到好多嘅家人咧，其實對於即係入住院舍嘅一啲長者冇接種疫苗咧，嗰、那個所面對嘅風險咧，其實佢哋都知道嘅。咁所以呢一段時間，當安老院舍再去聯絡翻呢啲未接種疫苗嘅長者嘅家人嗰陣時咧，就好多屋企人咧，其實都願意即係安排嗰個疫苗嘅接種咯。 我見有啲就提到，因為第一個情況就係話，如果醫生話佢合適打，咁亦都話個院友同意打嘅話，就盡快安排打針噶嘛。我見有啲組織咧，譬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都提到話，即係會唔會如果啲長者話唔打，都會喺院舍入面受到一啲所謂即係施壓啊，或者一啲佢哋嘅形容咧就叫做即係精神虐待，即係講緊一個院友一個長者其實有幾大嘅自由度去選擇唔打咧？講咗唔打之後，又會唔會係受到一啲院舍嘅壓力咧？呢個點睇啊？ 這個又不會的，因為本身即係始終接種呢個疫苗啦，嗰、那個目的咧其實都是保護老人家自己本身嘅啫。咁喺安老院舍，我哋都要明白咧，就話即係好似今次呢一波疫情咧，嗰、那個傳播嘅速度係相當驚人嘅。咁而安老院入住喺入面嘅一啲長者咧，其實佢哋係好似同住喺一間屋入面嘅。咁所以當安老院萬一有 譬如職員可能感染到呢個病毒，而將個病毒帶到入院社嘅話咧，其實喺好短嘅時間入邊咧，就可能會有好多嘅長者會受到感染嘅。咁呢個其實係我哋面對緊一個好大嘅危機。究竟點樣去保護長者嗰個安全啦，同埋疫苗接種咧，始終都要攞一個平衡嘅，因為呢個感染到個病毒咧，其實面對係一個死亡嘅風險。 你估計呢啲新措施出咗之後，院舍入邊嘅接種率咧，而家就話唔夠三成啦，可以升到幾多？ 我哋覺得安老院舍而家嗰個疫苗嘅接種安排啦，應該都係要提升到去六至到七成左右啦。咁當然呢一個接種率咧仍然係唔足夠嘅，我覺得就喺安老院舍其實個目標仍然係要以九成作為一個接種嘅目標。 OK， 好啊，唔該曬陳志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志玉就係安老服務協會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咧院舍入面咧有一啲嘅新嘅措施啦，希望可以咧提升喺院舍入面嘅接種率嘅。你又點睇1872311咧？會唔會你都有一啲屋企人係喺院舍又有冇打針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考慮係點樣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上昼大约七点完成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嘅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日凌晨一点，1872人接受咗检测，当中发现一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指明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644户，當中40户在過程中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另外，土瓜灣燕安街18號、20號和進發街17、19號的強檢行動亦已經完成，大約55名身處指明受限區域內的人士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政府派員到訪28户，當中7户無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隔離的住戶，亦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跟進。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北約沒有計劃向非北約成員國的烏克蘭派遣作戰部隊。斯托爾滕貝格說，北約的重點任務是向烏克蘭提供支持，作為北約強而有力和高度重視的夥伴，烏克蘭和北約成員國之間存在區別。目前歐盟大約1/3的天然氣供應依賴俄羅斯。斯托爾滕貝格說，關注歐洲的能源狀況，認為顯示了過於依賴單一天然氣供應的脆弱性，這個、亦是北約成員國同意需要努力專注於供應多樣化的原因。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民主黨主席梅南德斯說，民主共和兩黨參議員非常接近就立法制裁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行動達成共識。梅南德斯說，兩黨有堅定決心支持烏克蘭，由於俄方已經採取一些行動，包括網絡攻擊等，法案的部分制裁可能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生效，如果俄方發動進攻，將出現更嚴厲的制裁。烏克蘭駐美大使說，幾乎要求馬上制裁，並在俄羅斯入侵後採取更多措施。他又淡化總統澤連斯基指責美國製造恐慌的言論，強調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見，兩國關係正處於幾十年來最高水平。加拿大就決定暫時撤走駐烏克蘭大使館非必要人員，但大使館將維持開放。歐洲多國遭受暴風雨吹襲，在德國、波蘭和捷克造成至少3人死亡。在德國首都柏林，當地星期六晚開始遭受強風吹襲，消防呼籲居民留在家中。一名男子在柏林附近被飛脫的選舉廣告招牌擊中死亡。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嗱，呢排咧用安心出行呢一個流動應用程式咧，有冇都留意到咧？好似有啲唔同咗，包括咧就係話會顯示咧，如果你係入咗呢一個嘅針卡嘅打針記錄嘅時候咧，會有啲唔同喎。顯示嘅時候多咗一個嘅藍色二維碼啦。如果你係冇入嗰啲疫苗資料咧，就有一個紅色嘅標示等等。有啲咁具體嘅唔同係咪都配合咧？嚟緊如果真係推呢一個嘅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咧，係更加方便咧。具體仲有啲乜嘢嘅改動咧？針對呢個應用程式，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邵永恆，早晨。 早晨啊，羅文，我借咗機會今日年29咧，就祝咁多位聽眾同埋羅文你咧，就喺虎年咧就係身體健康啊，百毒不侵。 好。都祝局長事事順利。想問翻關注今次呢一個安心出行嗰個嘅應用程式咧，有冇話暫時有幾多人係已經做咗個更新，同埋都同大家簡介一下所謂個更新，除咗頭先講嘅有一個嘅針嗰、那個打針個記錄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唔同嘅改動？ 我手頭咧就冇下載嘅資料，咁但係咧就喺我身邊嘅朋友咧，佢對依個更新版咧，其實都係非常之歡迎嘅。因為咧，佢睇到咧喺下個月咧，即係二月推出個疫苗通行證咧，咁大家去某啲處所一定都會慣咗係用安心出行要掃一掃噶啦。咁但係如果到時要用疫苗通行證咧，咁咧就亦都要咧就喺個手機再攞翻嗰個疫苗通行證去展示咧。咁的而且確咧就可能個過程係繁複咗嘅。透過依個安心出行 3.02 版咧，一掃完個安心出行二維碼，自動顯示你自己嗰個疫苗嗰、那個接種記錄。咁咧就方便咗市民，亦都方便咗處所負責人咧，就避免咧喺嗰個展示嘅過程咧，引致咧可能要排隊啊，或者係即係好多人要喺門口聚集啦。 嗯，除咗呢一個嘅記錄更加打針嘅記錄啊，講緊更加方便咁展示咧，我見係咪話喺個頁面上面咧都多咗一個叫計時器，喺你掃完個二維碼之後，係咪多咗呢樣嘢？有啲咩用處啊？ 冇錯嘅，其實咧依、這個計時器咧，主要咧就係我哋都同不同嘅專家咧就去討論啦。咁亦都咧就聽到坊間有啲聲音咧，就會話咧，可能咧就為咗能夠進入啲處所，雖然自己咧就未接種依個疫苗咧，佢可能咧就截圖，將唔知喺邊度地方攞到其他人嘅疫苗接種記錄咧，就當係自己嘅，咁咧就去入依啲咁樣嘅處所啦。咁但係咧有咗依個計時器咧，咁啊自動咧就可以處理到啲問題。嗱，譬如話大家一去到啲咗安心出行，自動顯示依、這個。二維碼咧，呢、這個疫苗嘅通行證咧，咁因為有頭先阿羅敏你所講嗰個嘅計時器啊嘛，咁處所負責人咧一睇，呢個係藍色嘅，亦都見到個計時器咧喺個時間喺度即係變動緊，咁啊證明咧呢、這個係真確噶啦，咁咧就唔係話係截圖嚟嘅咯，咁呢個係一個即係防偽嘅安排嚟嘅。 從個防偽角度去有今次呢個計時器嘅呢個改動啦，咁但係係咪即係話如果啲市民用翻舊版未更新嘅安心出行，咁佢就唔會有個計時器啦？而唔會有個計時器嘅時候，日後如果係掃安心出行，有冇可能係佢哋入唔到嗰個場所嘅咧？ 其實咧喺個法例嚟講，最重要嘅就係大家要係展示自己確認咗係接種咗疫苗咧，先至可以去啲處所嘛。所以咧，大家咧就可能因應翻大家需要啦，可能我哋。依家提供咗個方便嘅工具，安心出行3.02版，方便大家一嘟安心出行自動顯示埋嗰、那個即係叫疫苗嘅二維碼、疫苗嘅通行證啦。但有啲朋友話：，我中意攞住個紙本，或者甚至咧用其他工具咧，即係去確認自己咧就係、是、有一個已經接種咗疫苗嘅。當然我哋係完全有一個嘅尊重嘅，不過 我自己咁樣睇嘅，能夠點樣能夠幫助到我哋成個香港做好嘅防疫抗疫咧？任何嘅新嘅工具，包括技術工具都需要咧係做到便民利民，令到咧就香港市民咧就喺用依啲工具嗰時候咧係方便嘅，咁然後先至會得到大家嘅響應同埋支持啊嘛。咁所以咧喺個過程裏邊，點解我哋會係依家已經出咗安心出行3.02版？其實就好似剛才講，我希望能夠用依個技術嘅方案方便到我哋香港市民。咁到下個月二月，我哋推出依個疫苗通行證嘅時間咧，咁可能大家用起上嚟就會更加得心應手咯。 即係都係方便大家同埋一個防偽角度去考慮啦。但係聽咁講，即係話用舊版嗰個咧係仍然可以用嘅，就冇話一定要更新咁解，係咪？ 冇錯冇錯。 OK， 咁而家咧呢個電子針卡啦，叫做就有一啲用戶嘅名啊、身份證嗰啲個人資料嘅。咁如果將個接種記錄錄嘅二維碼咧上載到去安心出行之後咧，嗰、那個安心出行嘅程式係咪即係讀取到呢啲個人資料，又會唔會係再上載到去其他地方嘅？ 其實在我們當開始接種疫苗的時候呢，我們安心出行 2.0 版呢已經呢就容許呢就是大家將那個疫苗接種記錄啦，咁呢就是下載去到自己那個的安心出行那個版面裏面的。咁即簡單講呢就是以前呢大家呢就在那個安心出行那度呢都可以攞返自己的疫苗接種記錄出嚟嘅。咁喺將來個疫苗通行證呢，當大家呢嘟完個安心出行跟住嗰個疫苗接種記錄嗰二維碼自動顯示呢，咁其中呢就亦都會有一個嘅安排，就係話個住所負責人呢會提供一啲嘅工具呢，就去掃呢個嘅疫苗接種記錄嘅二維碼呢個通行證，從而呢就係做到一個嘅記錄。嗱，呢個記錄呢其實會係用一個加密嘅方式呢，就係儲存咗喺嗰個場地負責人嗰個工具嗰度嘅，即係譬如可能個手機啦。咁然後呢到真係咁不幸地大家去過的地方那個處所呢是曾經有一些確診者啊或者今日接觸者是去過同樣時間去過的呢，咁呢就我哋衛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呢就知道之後呢就可以就請處所嘅負責人呢就將剛才加密咗嘅呢啲咁樣嘅有啲咩嘅顧客去過呢個處所同樣時間嘅，就會係俾我哋衛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呢就作出跟進囉。 即系话个商户系冇办法系攞到入边一啲个人资料，只有系卫生防护中心喺万一出咗事嘅时候，先至可以喺个商户嗰个程式入边拎到嘅，系咪？ 系啦，冇错啦，我哋有一个咁样嘅加密安排。 所谓加密安排系咪就完全可以保障到嗰啲外泄资料嘅机会系冇 啊？我哋咧就揾咗一啲嘅相关嘅专家咧，就系、是、啲保安专家咧，就系睇过相关安排，咁系符合翻呢个加密嘅要求。咁咧就喺現時咧，我哋係絕對有信心咧，呢啲加密嘅資料咧係應該不會外泄嘅。不過當然大家亦都會睇到啦。咁喺個過程裏面，就算我哋依家用安心出行嘅情況咧，我哋都容許有啲朋友咧就寫紙仔嘅。其實寫紙仔咧都其實或多或少咧，將自己嘅姓名啊、聯絡嘅電話咧，就好容易咧俾其他人咧就去睇到，唔知係場地負責人啊。其他人咧見到你去寫個紙仔，都可能睇到你自己一啲嘅個人聯絡方法嘅。咁所以今次咧，我自己覺得呢個安心出行嘅一個 3.02 版，方便大家用一個疫苗通行證，將個資料喺個加密嘅安排咧，就做個儲存咧，就可以平衡到我哋加強翻防疫抗疫，特別喺追蹤嘅安排。另外咧，就喺大家市民咧對嗰個私隱嘅關注咧，亦都可以咧可以即係平衡到。不過我想再強調一句，喺依家個叫做疫情咧，係反覆，大家都面對咧呢個疫情嘅挑戰嘅時間咧，我希望大家齊心咯。有時候咧，一啲嘅資料係可以提供咗，方便我哋衛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更加有效咁提醒大家去跟進翻嗰個防疫檢疫嘅工作咧。呢、這個咧係對成個社會、對自己都係有一個好大幫助。 因為有啲資訊科技界嘅人士就擔心，始終嗰啲資料係存放喺可能商户某一部手機度嘅，而手機亦都可能就算有加密法都會破解到嘅。點睇呢一個佢哋嘅意見咧？呢個 嗱咁樣講嘅，即係大家講到即係啲好極端嘅例子啊，任何嘅科技咧都可能有啲啊咩超級嘅科技專家可能會破解，但係大家睇一睇咧，其實依家喺日常我哋為咗防疫抗疫咧。好多時候我哋去不同嘅地方都或者會有一啲叫做健康申報嘅資料，好多時候呢呢啲咁嘅健康申報嘅安排呢都會將你一啲嘅個人嘅資料啊或者聯絡方法呢係要提供嘅、甚至呢好似剛才講有啲係用紙本嘅添，咁所以呢啲咁樣嘅情況可能呢涉及到自己個人嘅資料聯絡方法呢就更加個風險更加高囉。所以嗱，我都係強調呢喺個過程裏面我哋會盡量做好個平衡，但係都希望呢、市民大眾呢明白依家疫情是反覆，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大，大家一起齐心抗疫。 我想问，如果在外国打针，他们不会好像香港打针有个纸本有个 QR code 去扫将资料上载安心出行的嘛，那些怎么处理？ 其实呢如果在外地呢就接种了疫苗呢，其实回到香港呢我们衛生署咧，亦都有個安排嘅，大家可以咧就去到，譬如話郵局啦，即係啲指定郵局咧，就可以咧係做翻個登記安排，將大家咧喺香港以外嘅接種嘅疫苗嘅資料咧，就可以咧就上傳翻去我哋衛生署嗰個數據庫，咁於是咧大家咧一樣都可以有翻嗰個疫苗接種記錄咧，可以做個顯示咯。 嗱，而家有啲講法都話安心出行咧，嚟緊都會喺多啲室內嘅地方做啦，商場啊、交通工具咧都會可能係目標之一嚟嘅。呢、這個係咪都係諗緊嘅方向咧？如果喺交通工具嗰度做，有啲乜嘢誒實際上嘅困難？頭先講到話啲資料可能要儲存喺啲機嗰度啊嘛，交通工具又做唔做到咧？ 嗱，喺翻將來個發展咧，因應翻嗰個疫情嘅係反覆咧。我哋點樣能夠用好不同嘅方案、不同嘅工具，包括技術工具去做防疫抗疫呢？依、這個大家一定要去思考嘅。嗱，不過頭先阿羅敏你講嘅情況咧，譬如話喺交通工具，我哋香港咧有好多不同嘅交通工具，亦都有好多不同類型嘅處所。邊啲類型嘅處所或者係交通工具或者甚至其他不同嘅一啲嘅設施？我哋需唔需要用依個疫苗通行證做個一個嘅記錄或者安排呢？依、這個咧就視乎翻我哋防疫抗疫專家咧，係睇翻實際嘅情況去做個考量啦。因為咧，我哋大家都理解到啦，當如果係要用好依、這個工具咧，首先咧就要有一個嘅場景咧，係方便到市民咧就可以做到依個咁樣嘅工作。呢、这個咁樣個過程咧係順暢嘅，然後先至可以達到防疫抗疫噶嘛。如果唔係嘅話，可能喺個過程裏邊做得唔順暢嘅，咁可能會有啲人流聚集啊，亦都可能影響防疫抗疫。所以其實點解我哋喺疫苗通行證喺二月下個月開始之前咧，我哋會做呢個安心出行 3.02 咧？其實個原因就係剛才所講啦，我哋係要令到整個個過程咧，我哋盡量希望咧能夠係暢順咁。令到咧香港市民咧能夠更加係可以順利咁樣用好依啲咁樣嘅工具，從而咧係可以支持翻我哋防疫抗疫工作咯。其實以前咧，你好似剛才已經講過啦，你奪安心出行，跟住要再顯示個疫苗接種記錄咧，你要可能喺手機再抄翻出嚟，咁啊費時失事啊嘛。點樣能夠令到每一個工序都無縫咧？嗱，喺將來邊啲嘅地方邊啲嘅處所係？用嗰個疫苗通行證咧，依、這個咧就視乎翻喺嗰個使用嗰時候咧，我哋能唔能夠令到個過程係順暢啦？依、這個就至關重要啦。 但技術上係可行嘅係咪？ 技術上完全可行，因為咧喺翻個過程裏邊，我哋依個工具咧大膽講，喺任何地方展示，主要咧就大家去到去頭先所講，奪完安心出行。兩三秒，你已經有一個疫苗嘅接種記錄二維碼出嚟啦。咁你再嘟一嘟咧，整個過程咧係講緊咧就係幾秒鐘嘅事嘅啫。所以喺任何嘅場地咧，其實都係可以好方便去使用嘅。不過我想強調，香港咧就去到一啲地方，可能因為我哋都比較繁忙啦，點樣能夠用呢個工具用得最好咧，就係平衡翻個防疫抗疫。嘅情況，呢個至關重要咯。 之前我見有議員都提到話，一啲安心出行，就算個用戶係可能到過某一啲高風險嘅地方啦，收到信息嘅，但可能都隔成超過一個鐘頭。呢、這個情況改善咗未？同埋有冇發現係真係個系統上面係發出信息嗰度係有問題咧？咁而家有啲用戶可能係用一啲所謂佢哋叫安心機啦，就唔上網，但係就咁屬安心出行嘅嗰啲情況，佢哋未必收到信息嘅。針對呢個情況，可以點處理？ 其實咧，就喺個過程裏邊咧，如果我哋收到衞生防護中心嘅通知咧，就應該一個鐘頭之內咧，我哋都已經將依啲咧係有高風險嘅處所嘅資料咧，就可以發去俾每一部手機噶啦。但係正如阿羅敏你講啦，咁因為咧就可能有啲嘅手機佢身處嘅位置，或者甚至佢係冇得一個上網嘅，咁佢可能要等到係有 WiFi， 然後先再收到啲資料。嗱，咁依個咧就的而且確係要每個用戶咧係要做個配合噶啦。咁香港咧其實咧就好多免費嘅 WiFi 熱點嘅，咁同埋一般嘅手機咧，其實咧就要有賣嗰個數據嘅卡咧，亦都係香港亦都係經濟嘅。我希望大家咧能夠用好依、這個安心出行咧，就首先就係自己部手機咧係要係定期咧係要係將我哋提供俾大家嘅資料咧就係、是、要即係下載咯。咁同埋咧，我想強調，有時候坊間有啲朋友話：，點解咧就我收到嘅係延遲咧？大家理解到咧，當如果有一個嘅確診者或者係咁嘅接觸者去過某個場地，佢真係譬如確診者咁講咧，佢真係出現咗個症狀，跟住咧，然後我哋知道佢係確診者，可能或者因應翻佢去嗰個地方仍然係潛伏期咧，真正知道係確診者已經幾日之後噶啦。再然後透過我哋安心透過我哋嘅衞生防護中心去知道依個係確診者，問 咗佢嘅資料，包括喺安心出行知道佢去過咩地方，然後先至再去通知翻相關嘅曾經去過呢個地方嘅朋友咧，其實一定可能會有幾日嘅嘅時間咧，因為就係淨係講個潛伏期咧，可能已經係即係有幾天噶啦嘛，咁所以大家希望理解，點解可能？我譬如話幾日之前咧就去個地方，我今日先收到個通知咧，因為幾日之前嗰位去過嗰個地方嘅確診者， okay. 我到今日可能然後先知道佢係確診者，先知道去過地方，咪即刻通知大家咯。 嗯，我想知道會唔會日後會強制啲人用安心出行都要上網，同埋我見係咪話會可能會打電話去通知啲即係涉及嘅要做強檢嗰啲人？ 嗱，依個咧就視乎翻嗰個防疫抗疫需要啦，因為其實大家睇翻咧，以前有啲嘅案例咧，就係話啊，我哋依家安心出行咧係主動提供個資訊俾我哋每一個嘅安心出行用戶，咁然喺佢部手機咧比對之下咧，佢就知道自己需唔需要去做一個嘅檢測，係咪屬於一個可能有風險嘅人士啦。咁咧就如果收到呢啲資料之後咧，我哋當然希望咧就市民大眾咧就去配合，從而咧就令到我哋整體個防疫抗疫工作係會更好啦。但咧喺過往一啲嘅情況咧，都發覺咧有個別嘅朋友咧，唔知道乜嘢嘅原因啊，可能或者佢真係佢個手機係未收到依關資訊，俾人冇上網嘅，佢就遲咗去嘅。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如果喺未來，如果一啲好嚴峻嘅一個防疫抗疫嘅情況之下，我哋會唔會考慮用好呢個我哋依家疫苗通行證所提供嘅一啲嘅方法、一啲嘅資訊，我哋可以主動咧聯絡翻呢啲可能個別仲未去做呢個測試啊或者跟進嘅檢疫工作嘅朋友，我哋從而可以令到防疫工作、抗疫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咧？呢啲我哋一定會考慮，亦都會推行啦。 就係包括打電話係咪？ 當然可以包括打電話，可以甚至用其他方法聯絡佢，因為依家咧的而且確聯繫嘅方法咧可以好多嘅，即係佢打電話咧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啫。 好啊，唔該曬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先休息一陣。 想知政府嘅最新政策， 想知時事議題嘅不同睇法， 星期六問責，每星期邀請唔同嘅政府官員、 不同界別嘅社會人士去解答你嘅疑問。 呢個係幫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嘅其中一個渠道， 盡量有方法可以方便到長者打針。 啊，市民知道原來啲樓咧係買得起，係可以住得好嘅。 星期六問責， 星期六上午8:05， 港台電視31，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有些讨论都说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疫情了，会不会变成所谓风土病，而香港除了说动态清零之外，是不是都要考虑转策略，就是与病毒共存，好像其他有些国家这样的做法呢？那见到专家提到有些是不是要准备所谓退场的计划，不过有些条件，就说全人口接种率去到90%等等，这些是先决条件，那就可以想是不是所谓与病毒共存了。你又怎么看呢？1872311电话旁边有刘宇龙教授，刘宇龙教授就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来的。早晨。 早晨。首先向主持和听众道个歉先，因为忘记了8:10，现在 先入场，我们叫做。OK， 不要紧。先讲回正题了。我见你在报章都提到说有个叫退场计划可以准备定的。你们都提到一些先决条件，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你这个看法是怎样？ 是啊，因为大流行在历史上从来都不会一路大流行，无限咁样大流行，一定会走向风土病，所以我哋一定要等个时机点样退场。咁退场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呢就当然系个死亡率要接近呢个流感啦，即系最好就系细过千分之一。而要达到呢一个目标呢，其中一个关键性就系我哋嘅接种率咯。咁嘅接种率呢就当然我哋定喺90%啦，咁我亦讲咗应该用全人口做个基数。咁香港市民大概有750,000到啦，咁如果90%接种，即係你要基本上有670,000人打针，咁早两日就530,000，即係仲有140,000人未打针。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真係要去到90%嘅话呢，咁你大概计算到而家每日第一针嘅大概係15,000，未到20,000啦，咁点都要打到3个月先至去到呢个数嘅。咁點解要咁樣樣呢？就係因為我哋嘅人口嘅所謂對呢個新冠病毒嗰個免疫能力咧，不外乎兩種途徑嚟嘅，一就係感染，第二就當然係打疫苗啦。咁但係嗰個病毒就一路變啊嘛，咁所以對佢嗰個所謂 抵抗力，咁又會跟住唔同嘅變種出現，又有唔同嘅變化。咁、所以而家打疫苗嗰個最重要嗰個信息俾市民咧，就唔係去預防個感染，係預防你感染咗之後出現重症死亡。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好睇有幾多宗感染，而要睇我哋叫做 bottom line， 即係最下面嗰行啦，即係有幾多人入咗醫院，真係有病入醫院，唔係而家嗰種咁入醫院。而家入醫院就係因為攞嚟叫做防疫，等佢唔好擴散出去，係真係需要入醫院，因為有重病，要聞氧氣，要入 ICU 等等，嗰、那個咧叫做 bottom line。咁一將呢個我哋嗰個思維嗰個觀念啊，一改變咗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真係向市民講解退場究竟係咩意思。 Okay. 而呢個退場嘅時機係好重要嘅，千祈唔好太早，因為如果太早嗰陣時咧，個代價就個死亡率會係好高。咁點解個死亡率會高咧？就係、是、因為接種率唔夠啦。咁、第二就係因為我哋一路都係基本上係清零個政策，咁所以真係感染到呢個病毒嘅真係好少嘅市民。咁其他地方點解可以做到？咁咧佢哋即係拍下心口就話與病毒共存，咁所以佢哋嘅代價咪好高咯。咁美國嘅死亡已經係超過80多萬，向住90萬，我基本上諗過100萬都好快。咁英國亦是如此。咁所以我自己即係好多人都係咁諗啦。咁你即係與病毒共存，唔係就咁寫個勇字就衝上去嘅，你真係要有好多準備。 明白。 第一個準備就是那個疫苗接種率一定要去到某一個位。 OK， 嗱，劉宇龍教授，轉頭翻嚟再揾你講講，因為你講到咧九成呢條線咧，究竟係咪真係穩妥咧？除咗話全人口接種率去到九成，都有其他嘅考慮，包括就係死亡率嘅控制嘅。轉頭翻嚟繼續同劉宇龍傾，劉宇龍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嚟嘅，1872311繼續開放。 無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连续7日破百之后，本港新型冠状病毒阳性个案寻日回落至81宗，但系源头不明个案多达15宗，咁分别怀疑涉及 Delta 同埋 Omicron 变种病毒，而且遍布多区，是第五波疫情的单日新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个案总数虽然减少，但是源头不明个案的比例增加，情况显示传播链已经很模糊和不确切。 Omicron 和 Delta 正在社区蔓延。他提到有患者在上个周末曾经参加跨家庭聚会，两个群组各有10人确诊，呼吁市民农历新年期间要避免跨家庭聚会。明报报道。 成報相關報導就提到，香港昨日新增81宗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有3幢大廈懷疑出現垂直傳播，包括由麗村、翁麗樓、石蔭東村、蔭裕樓和青衣宏福花園二座，合共大約30個單位的居民需要撤離。近日爆疫最嚴重的葵涌村，昨日新增9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张竹君表示，1月30日未有新增患者，表面睇嚟大爆发嘅传播链已经断裂，但社区当然仲有个案，位处附近或者其他地区嘅居民都有机会感染。成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早前銅鑼灣寵物店女店員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店內倉鼠亦都驗出帶有病毒，全港所有售賣倉鼠的寵物店需要停業，而相關的停業令昨日解除。通菜街有寵物店重新營業，大部分未有出售倉鼠。有店員透露，因為漁護處發出指引，第一個星期不得售賣任何寵物。不過有寵物店昨日已經出售天竺鼠和龍貓等等。《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月初出現的紅門派對風波涉及15名現任及前任官員，政府經過近一個月的調查，有關調查報告今日公布。據了解，被特首林鄭月娥兩度公開點名失望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派對中逗留時間超過1小時，期間更加沒有戴口罩，涉嫌觸犯違反防疫規例。他調查期間對於逗留時間的口供亦都同司機記錄不符，特首認為情節最為嚴重，並且向中央提交了他的調查結果和懲處建議，獲得中央接納。消息人士表示，徐英偉落台已經成定局，剩下的只有5個月任期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一職，預料會由他的副手、現正處理局長職位的陳積志接替。 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保险业监管局在今年一月初委任经理接管泰加保险之后，安排首批去年底收到退保通知书的保单持有人，将续保期限由原本合约定明的7日延长至2月5号。业界消息指出，大部分车主已经成功转保，保监局亦都确认。不过多个车主都投诉，指保险公司今年大幅调升价格，从泰加转保的保费加幅大约两成，同一公司自身保单亦都加价一成。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表示，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角色未有减弱，只要中国仍然需要和外面世界联系，香港依然担当他对外桥梁的角色，但具体功能或者有所不同。外资撤离是衡量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否受损的客观条件。梁兆基表示，未见有大量结构性或者基本性的外国公司撤资。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本港的疫情仍然极其严峻，不明源头个案的比例趋多，显示传播链开始模糊，难以确切知道实质传播。社评话，终止疫情、重振经济民生是当前的头等大事。鉴于本港疫情仍然凶险，尤其是不明源头个案持续上升，春节期间市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和自觉，尽可能避免跨家庭聚会等等社交活动，避免隐性传播链扩散。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昨日发表声明，重申动态清零是防疫抗疫和保护市民卫生安全的最有效方法，香港必须以最快手段切断传播链，达至动态清零的目标。社评说，动态清零决不是所谓不惜代价，而是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要做的就是不断总结抗疫经验，不断优化抗疫手段。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讲到，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指称，香港如果有专家推动与病毒共存是有违国防政策，可以视之为违反香港国安法。社评说，所谓动态清零终极目标殊途同归，亦都是与病毒共存，让大众生活复常，关键是社会上有没有足够的群体免疫力，政客实在不应该情绪化上纲上线，以免扯后腿妨碍抗疫工作。信报社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乌克兰局势紧张，英国考虑倍增东欧驻兵，更加是火上加油。中国态度可谓迥然不同，一直不断呼吁保持冷静，未见明显偏帮俄罗斯。一来北京冬奥在即，中方不想国际局势生乱，打乱展示软实力的舞台；二来是要顾及德国和法国欧洲两大龙头的反应，必须谋定而后动。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啊，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啊，乘搭小轮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因为风浪较大啦，现时富裕小轮啦，由屯门来往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就系沙罗湾嘅，就系富裕小轮咧，现时由屯门来往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就系沙罗湾，不停大澳。咁啊，乘搭嘅朋友留意啦。封路方面，天水围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禁止左转平下路，而港铁巴士 K76 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1月31日，新增81宗确诊，本地占77宗，15宗源头未明。 张竹君指传播链变得模糊，反映病毒在社区蔓延。 陈肇始称，若首剂接种率达九成，或以疫苗通行证调整措施。 北韩证实昨日试射中远程弹道导弹，南韩谴责，日本严正抗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都講到話，特首咧係已經公布咗二月底咧會推出疫苗通行證，咁並且咧將第一劑新冠疫苗嘅接種率咧係目標定喺九成，向呢個九成目標邁進，就話可以考慮咧以疫苗通行證為基礎啦，視乎疫情發展啦。如果達到呢一個嘅目標嘅話，係咪可以調整多項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咁有個咁嘅講法嘅。咁頭先講到九成，亦都係專家啦，劉宇龍咧都講到話係一個先決條件之一啦，就係話作為一個嘅退場計劃，一個動態與病毒共存嘅先決條件。咁啊，繼續同佢傾啊。電話旁邊咧就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早晨。 系早晨， 早晨教授。头先讲到九成呢一个嘅先决条件，我都想问翻啦。其实就算全人口啊接种率去到九成，系咪稳妥咧？因为而家成日都讲话，就算你接种咗嗰个嘅抗体会随时间会降低啦。咁呢一个嘅指标系咪够咧？亦都有啲各界人士都提到话啊，除咗话全人口九成，系咪都要各年龄层都要达到接种率九成，先至系谂一啲策略性嘅改变？譬如你头先你之前讲嘅动态与病毒共存，系咪？要再深一层，就是细分不同年龄层都要去到九成呢，你怎么看这个？ 我相信都应该是的，因为我之前都有一个观点，就两头不到岸。其实中间那个年龄群组呢已经有些达到八十九九成都来的了，那就是老人家啦。那个老人家一定要重中之重啦，那个用不同的方法，你不要说叫强迫啦，叫半强迫啦，都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去到接近九成啦。咁另外嗰邊咧就小學生啦，咁而家小學生可以打，咁如果到校服務真係到位嘅話，根據我哋以往嘅經驗，到校服務嗰個覆蓋率喺呢個叫流感疫苗咧可以去到七成嘅，咁亦好希望啲家長明白呢一樣嘢係保護自己啲小朋友同埋幫香港走出呢個困局，因為細路仔雖然話個病情似乎冇大人或者老人家咁嚴重，但係根據美國嘅數據，一萬個都會死一個細路嘅。咁換言之，如果四十幾萬香港嘅細路咪死二三十個咯，咁你話多咁梗係好多啦。但係有啲人話都唔係好多，但係死嗰、那個如果係你屋企嗰個細路就係好多啦，係咪啊？咁所以咧，我就好希望經過解説啦，明白個利害關係兩頭唔到岸嗰個現象會扭轉，咁啊真係所有嘅年齡層都會九成或者係好接近九成，咁嗰個就係最基本嘅條件㗎啦，因為一定要去到呢個位呢，我哋先至會達到第二個目標，就係、是、嗰個死亡率應該將佢拉到接近流感或者希望細過叫做千分之一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有其他國家嘅經驗俾我哋知㗎啦。咁但係頭先講叫做退場，就係、是、一個好龐大嘅計劃，要有好精密嘅預備先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用返嗰個所謂動態清零又好，動態與病毒共存，其實是一個過程嚟嘅啫。我哋唔好太過執着呢兩個名稱，否則就會失焦啦。我叫做咁，其實而家咧就要做好頭先嗰件事啦，將嗰個接種率真係推到全人口九成。第二個咧，而家就要開始基本上諗下，真係開始退場嗰陣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好靈活精準咁去調節呢個社交距離，因為呢一個過程。退場呢個過程呢應該唔會短過三個月，我相信應該半年。咁至於幾時退場呢，咁我自己覺得呢我都講過啦，最好就全球一齊退場啦。咁但係呢個基本上非洲仲滯口真係好難啦。咁亦見到有錢嘅國家就開始退場，咁但係其實佢個人命嘅代價真係唔少嘅。咁香港作為即係中國嘅一部分，係一定要同國家個政策掛鈎啦。咁我亦會相信过完今年头两至三季呢，国家都会向住呢一个方向走㗎啦。咁因为我都听到即係譬如钟南山院士都讲咗话，只要将个死亡率推近接近或者甚至乎低过呢一个流感呢，即係千分之一以下呢，就有条件去思考点样同与病毒共存。咁甚至乎国家嘅疾控同埋其实卫计委啲同事早三日呢都喺度放緊風，或思考緊點樣放緩。咁換句説話，香港而家要做嘅咧，就係確實到位，所有嘅預案都要做好。真係嗰個所謂信號要退場啦，咁係點樣樣做？咁我覺得退場最重要咧，就係我個信息系統要好快嘅，即係我哋會知道啲數啊，要適時有數嘅。咁有幾條數啦。 咁最差嘅情況，根據譬如新加坡，佢已經好專業嘅，佢退咗兩次場，而家退緊 Omicron 場。 嗯。 上年咧就退咗 Delta 場，咁大概都會知係點。咁你諗下，新加坡已經退過一次場 ，Delta 已經俾佢洗禮咗一次，咁佢打針又叻過我哋。咁而家佢 Omicron 退場咧，琴日咧我睇到佢個數，或者前幾日咧已經去到5000宗一日啦。咁香港100多宗已經好似即係天跌落嚟咁。如果你有5000宗一日，你要點樣去？點樣去管理嗰5000宗？咁我諗政府各部門就要去思考呢個問題，點樣每人去分流呢5000宗？應該入醫院嘅入醫院，唔應該入醫院又點樣去處理？ 即係諗，係咪即係諗唔應該入醫院嗰啲又確診咗嗰啲都要諗定，就係而家所謂即係家居治療嗰啲方法？ 啊，係唔淨止家居治療，好多方法嘅，有不同嘅類別嘅家居治療。咁你需要喺屋企裏邊，可能每個市民都有方法。或者唔好話訓練啦，或者係培訓啦，或者等佢哋有啲工具，知道幾時佢就要 call 醫護啦嚇。咁有啲咧就係、是叫做血含量嘅好平嘅，就100多蚊我都買咗噶啦嚇。咁接落個手指就知道你血裏邊嗰個血裏邊嗰個含氧氣量係點樣樣，等等好簡單嘅嘢嚟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有一啲團隊啊，即係譬如有啲唔入院咧，佢會有啲醫護咧，每日都同佢仲視像啊，你點啊？咁一去到某一個位咧，佢就會調入去一啲叫做唔係醫院嚟嘅，係一啲社區式嘅看護中心。咁然後一級級咁樣上，咁你先可以每日啊，每日、哦、差唔多24个钟头，你都會有一條數出嚟，嗰5000个例幾多個仍然喺屋企度，就用嗰啲自己屋企裏邊嗰啲血。含氧量嘅指標啦，有邊啲咧就我唔得啦，呢個就要調入去我哋嘅所謂而家我哋啲好龐大嘅社區，但就唔係醫院，就有啲醫護，但係都唔係醫院嚟嘅。咁、 嗯、 然後嗰度當然就比較容易啦，就幾時要調入去我哋醫院。咁醫院就更加容易啦，因為已經係專業啦嘛，知道邊啲就普通病房，邊啲就要去深切治療部等等。咁嗰盤數基本一個好龐大嘅資料量嚟嘅。咁所以頭先聽到創新科技局局長嗰啲咧，真係要同醫管局啊等等，將所有嘅信息流程咧，都係唔好話即時啦，但係唔好滯後咁多啦，喺一日之內，每一24小時都有最新嘅數。咁、 嗯、 有咗嗰條數咧，你就會知道個死亡率係點樣啦，亦知道個醫療系統或者整個社會系統嗰個負荷係去到邊度，係咪崩潰啦？一去到唔好話崩潰啦，即係仲有一個星期或者十日，你覺得會崩潰，你就一定要將個社交距離即係拉緊咯。 Okay. 但如果你個空間回旋好多，咁你咪放鬆。咁即係呢個全部係有數據支撐嘅，咁唔係話冇嘅。即係新加坡退咗兩次場，有好多經驗。我哋嗱新加坡嗰個咧，佢仲未去到千分之一啦。我早幾日再好快去揾個眼咁計一條數，佢都係1000个有2个到啦嚇。死亡嘅咁，其實佢就退場。你話佢嫌早，咁又唔係，佢積累咗好多經驗，咁所以佢退場咪信心滿滿咯。嗰啲即係部長出到嚟，真係即係覺得我明白呢樣嘢係點嘅，係、 okay. 如果達到你嗰兩個先決條件，包括就係話九成啦，你都話接納到可能係各個年齡層嘅接種率都去到九成，亦都講到話死亡率控制到係千分之一左右嘅。你話可以諗啊，調節一啲社交距離措施，係而家一啲現有嘅收緊咗嘅社交距離措施，定係可能已經好長時間已經做緊，例如限聚令，例如一啲通關類型同唔係淨係內地講，外地通關呢啲都可以放寬咧。你嘅心目中講緊嘅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係邊啲 咧？嗱，呢啲咧就真係要睇嗰、那個情況係點樣樣啦。咁如果係 Omicron 嚟講嘅話，而家嘅估算咧，佢嗰、那個致病率係冇呢個 Delta 咁高啦。咁、 嗯、 所有嘅數據咧都係佢入醫院即係相對 Delta 咧就可能係大概1/5、1/6，死亡率就可能1/10。但係呢個係基於其他啲國家，因為佢哋打咗疫苗啦，或者以前俾幾波嘅即係嗰啲病毒已經洗過一次禮啦，我哋叫做咁，所以我哋嗰個打咗90%咧，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係僅僅夠嘅啫。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咁如果你睇到個基數，哇入即係病咗，譬如1000例，竟然已經會比新加坡多咗1倍要入醫院嘅，真係好唔掂喎！哇，點會比新加坡多咗5倍死亡？哇，咁啊梗係唔得啦！咁、那個你咪即刻就要扭緊佢咁樣樣。咁你究竟扭緊啲邊樣嘢？咁我諗學校唔准翻學咧，應該係最後一個手段嚟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兒童係我哋嘅將來啦。咁兒童如果係最關鍵嘅時刻，尤其是啲基層嘅市民幼齡同埋小學生嗰陣時啊，得唔到學校嘅教育，佢嗰個所謂滯後係好緊要。咁、 okay, 所有嘅社交距離，你就要用佢嗰個先後 次序啦。我覺得學校咧就最後要收緊嘅。咁之前要第一個可以收緊嘅，梗係嗰啲娛樂啊，即係你有就梗好啦，冇都即係都忍一忍啦。咁一路吞落去咯。咁其實呢個咧就唔係劉醫生可以去決定嘅，真係要、 okay. 要大家去邊啲係即係唔好話可有可無啦，有就梗好啦，冇就都過到活。但係我作為一個兒科醫生，好明白細路仔。在年幼的時候損失了一些機會要追回真的用很多時間，所以我們會放在學校停課是最後的措施，而第一個要放鬆就是要學校開放，應該將兒童等在這個抗疫裡面的重中之重，因為它是我們的未來。 嗯， 好，我經常都覺得核心價值就是我們要扶老攜幼，扶老的話老人家不肯打你，不要說等他死了，千萬不要說這句說話、有些市民是這樣說，我心都酸了。咁另外即係父老啊、攜幼就係嗰啲細路仔，我哋即係 make sure 呢個就我哋嘅下一代咯。如果我哋穩穩揸住呢幾個核心價值觀，我覺得市民會明白嘅，會支持嘅，會大家團結嚟做好呢一個抗疫同埋推場。 OK，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劉宇龍教授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嚟嘅。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佢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启刚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系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嘅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港商嘅国家严谨嘅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咁样举办今次嘅冬奥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都话咧，好快会落实呢个疫苗通行证嘅措施啦，亦都话尽量咧喺更加多嘅室内场所嗰度系推行。其中安老院嗰度咧，除咗话更加多嘅鼓励啲院友打嘅措施，亦都话会稍后定一个日期啦。嗰日之后咧，一啲新入住院舍嘅人咧，都要需要打咗起码一针嘅疫苗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亦都系律师嚟嘅林志游，早晨。 系早晨。 点睇而家话即系疫苗通行证呢个措施，话喺尽量多嘅室内场所推行。不过有啲豁免嘅就系、譬如一啲医疗攞咗证明书话系唔适合打嘅人啊，或者根本唔符合年龄打嘅人啊，点睇呢一个整体嘅措施先 咧？嗱，我谂嗰个措施固然就系即系希望可以鼓励到市民去即系为免一啲即系不便咧啊，就去鼓励佢哋打针。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比較重要啲咧，就係話嗰個即係一個正面嘅信息咧，就話打針帶嚟嘅好處，同埋唔打針個壞處喺邊度咧？即係呢個我諗要將佢哋兩樣嘢擺得好清楚嘅。因為如果你話而家鼓勵啲老人家打針係為咗去見阿孫啊，或者係有啲咩做咧？咁我覺得就除非你真係做唔到啦，咁你先至可以鼓勵到佢哋。咁我覺得就話即係老人家嚟講係即係我哋香港咧，特別係我哋係好好即係注重關注老人家嗰個福祉嘅。過時過節我哋都會翻去聚一聚。好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老人家對於嗰個嘅即係打針呢個嘅決定嚟講咧，我諗大家都係會係即係屋企人咧都係特別關注，究竟即係自己嘅屋企長者係咪應該要去接種疫苗咧？其實都即係會喺個參與嗰度嘅，即係好似我屋企人，我媽媽打唔打針，佢都會打電話嚟問下我打唔打好嚇，我都要睇翻嗰個安全狀況。固然老人家去嗰個嘅即係打針咧，嗰個好處就係去減低即係重症咧帶嚟個風險嘅，因為即係講緊外國啲例子咧，即係老人家個死亡率係好高，如果去患病嘅話。咁但係如果你話老人院舍一定要打咗一針先至可以去入到院舍嗰度去居住嘅話咧，呢樣嘢我就會有啲嘅感覺奇怪啦，因為即係嗰個風險喺邊度咧？因為如果一般嚟講老人家進入老人院舍最好嘅個方法咧，就係測試佢有冇帶病毒咧，就係嗰個嘅陰性檢測個結果啊嘛。 就唔係打針。當然打針係可能減低咗你嗰個嘅即係傳播風險啦。但係我哋嗰個嘅數據咧，就話好多係嚟香港嘅一啲嘅坐飛機嘅乘客咧，佢哋感染嘅乘客咧，好多都係打咗針嘅。打咗呢個疫苗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如果你話進入老人院社一定要打針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嘅措施咧可能會有少少嘅即係側重咗喺嗰個即係谷針嗰個地方嗰度，而即係忽略咗咧呢個措施咧會唔會帶嚟一個嘅即係殘疾歧視咧？譬如話有一啲嘅疫苗佢可能對於身體一啲嘅情況咧，佢係唔適合接種嘅，譬如話我哋一啲糖尿病啦、心臟啦，或者係一啲嘅腦病咧，佢都係唔適合接種。但如果佢因為呢個身體狀況唔能夠接種疫苗，而令到佢唔可以去即係利用呢個老人院社嘅服務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即係平機會出嚟講幾句説話。 如果有呢一類嘅豁免，即係醫學證明佢哋身體唔適合打嘅，又係咪就冇咗你頭先講話側重咗喺所謂谷針嘅情況咧？ 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係另一個層次嘅問題啦。因為喺我哋即係一啲我拜訪嘅病人組織嚟講咧，佢哋都係有一啲，譬如話我舉個例子，譬如佢有啲腦癱嘅情況，而佢哋係即係醫生亦都同佢講咗咧，係唔適合接種呢個疫苗嘅。咁但係咧，就當問到話會唔會可以俾到封信去？豁免呢個打針咧咁樣，咁但係醫生就即係有啲即係唔係好願意出呢封信，因為即係可能講緊公立醫院咧，佢哋唔係咁想去做呢樣嘢。咁但係去到私家醫院咧，私家醫生咧診所咧，咁你可能真係要個別問佢啦，因為以我嘅即係我聽翻嚟嘅信息咧，就都唔係太多嘅私家醫生咧肯發出呢個嘅證明書。咁但係呢個我唔可以即係以偏概全嘅，咁亦都市民都可以即係因應自己身體狀況。特別我哋講緊咧，就即係我哋組織係不嬲都係鼓勵市民接種疫苗嘅，只不過喺身體嘅合適嘅狀況之下啦，安全擺第一位咧，嚟到去即係睇下究竟自己係咪個身體狀況適合接種呢個疫苗。咁所以可能即係如果能即係政府亦都係有一啲嘅服務咧，去即係俾市民啦去檢測究竟佢本身係咪適合接種咧。咁但係我得到嘅信息亦都話呢啲嘅 booking 咧都係呼得好緊要。因為那個提供的服務量不高，可能市民真的要去如果有懷疑的話，自己去接種疫苗之前都要問一問家庭醫生。 嗯，今年半之後我都想找你多談兩句，行不行？因為有些人就問到是不是所謂有一些司法複核挑戰的風險呢，現在尤其是針對安老院的情況，稍後回來找你再談多一陣，好嗎？ OK， 好，麻煩林志由。林志由呢就是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對於一些在院舍現在這些的新安排，會不會你自己都是一些院友的家属呢？点睇18723111,18723111,转头回来继续在九点半钟之后继续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晚市禁堂食，令中式食肆在今个农历新年前后损失很多团年饭和春茗生意。以一间一万尺以上的中式酒楼为例，每停14日晚市损失200万，延长两次的话可以损失600万至800万。他希望下个月实行疫苗通行证时，本港接种率可达至80%以上，相信届时可以减低对业界的影响。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说，这一波疫情社区爆发严重，不少院友家属主动联络院舍，希望为长者接种疫苗。他指部分没办法表明意愿的长者，经医生评估后如果适合接种，院舍会通知家人，并需要在指定日子内回复，估计大约一星期，如果没有反对就会接种。他相信有关安排较以往进取，可以加快提升接种率。 政府早上大約七點完成葵涌石梨二村石華樓的強制檢測行動，截至今日凌晨一點，1872人接受了檢測，當中發現一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在指明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644戶，當中40戶在過程中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另外，土瓜灣燕安街18號、20號和進發街17、19號的強檢行動亦已經完成，大約55名身處指明受限區域內的人士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政府派員到訪28戶，當中7戶無人應門。在加拿大反對接種新冠疫苗的示威踏入第二日，渥太華陷於癱瘓，數以千計人士加入名為自由車隊的示威行動，警方說正調查多宗涉嫌褻瀆紀念建築、損毀車輛、反對警員、市內工作人員或其他人士作出違法或威嚇行為的事件，包括有片段顯示一名女子在陣亡士兵的墳墓上跳舞。官員形容有關事件應該受到譴責。總理杜魯多政府在今月15日推出措施，強制未接種疫苗工作時需要跨境美國的加拿大貨車司機回家之後要進行隔離，有司機不滿更進一步觸發反對加拿大國內其他強制接種疫苗措施的示威。葡萄牙國會選舉投票結束，票站調查顯示執政社會黨有望贏得最多選票，甚至可能贏得過半數議席。根據當地票站調查，總理科斯塔所屬的社會黨預計取得大約37%-42%支持，領先預料取得大約26%-35.5%支持的主要反對黨社會民主黨。有社會黨支持者得悉票站調查結果之後在黨總部慶祝，如果社會黨未能取得過半數議席，科斯塔可能取得另外兩個較小政黨支持以通過法案。由於疫情肆虐，外界原先估計投票率偏低，而社會黨在選前民調被社會民主黨進逼，一度令外界憂慮可能出現政治不穩局面，但是最終投票率較預期高，社會黨亦有望勝出。分析說可能預示葡萄牙有機會出現一個穩定政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99点，跌49点，成交金额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8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14元，升咗6元；腾讯控股461.4，升个四；阿里巴巴112.2，升2.2；友邦保险80.2，友邦保险80.1，跌7.5；京东集团274.6，升8.6。盈富基金23.62，跌6仙；快手86.35，升3.85；港交所432.6，跌咗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系7.795，日元115.44，瑞士法郎0.932，加元系1.275。 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内地今日假期系冇事噶，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5点，升1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97美元，卖出1,78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长沙环嘅支路，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咁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咧，就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落去长沙环嘅支路，近住荔枝角公园嗰段咧有交通意外，现场就未挤塞嘅，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暂时各区路面都是正常的。咁喺渡轮方面，因为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咁而家开始咗噶啦，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总站就改咗去沙罗湾不停大澳，就是富裕小轮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啦，航线总站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咁搭呢架船的朋友咧，请你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嚟紧虎年，想唔想生活事事顺利？ 想唔想姻缘美满愉快？ 香港电台第一台就帮到你啦！ 虎年为你呈现那些好歌迎虎年， 我哋准备好超市礼券送俾你过肥年。 歌手祝福为你虎年开运。 1月31号星期一晚深夜12点， 即系大年初一00: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榴莲， 那些好歌迎虎年。 2022年1月31日，新增81宗确诊，本地占77宗，15宗源头未明。 张竹君指传播链变得模糊，反映病毒在社区蔓延。 陈肇始称，若首剂接种率达90%，或以疫苗通行证调整措施。 北韩证实昨日试射中远程弹道导弹，南韩谴责，日本严正抗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讲到政府公布话会采取一啲加强嘅措施，系令到更加多院友咧喺院舍入边嘅住紧嘅院友咧系打针啦。咁另外都话稍后会指定一个嘅日期，咁由嗰日起咧，新入住一啲安老院咧或者残疾人士院舍嘅长期住宿嘅人士咧，都需要系已经接种咗一针嘅疫苗。咁除非咧个人系攞到医生证明系唔适合打针嘅啫。你又点睇1872-3D咧？头先就同紧林志游倾嘅，继续同佢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病人政策连。主席都是律师来的，林志游早晨。 早晨。 刚才针对院舍有这个新的安排，就说新入院那些要即指定一个日期之后，新入院那些都要打针先，除非他们有医生证明是不适合接种。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是遭受到刚才讲的司法复核的挑战呢？如果被成功挑战的机会又有多大呢？整体来讲，现在这个疫苗通行证的措施又有没有可能是遭受一个司法复核的挑战呢？ 這個都會是比較複雜的問題，因為那個措施呢，即是如果他是以做那件事呢，就是說對於那個老人家是一個合理安全的做法的話呢，這個我理解的。咁但係呢，即係嗰個是否適合接種呢，咁如果有個醫生豁免書呢，咁呢個係可以豁免嘅話呢，呢個都係一個合情合理嘅做法嘅。咁、啊、好啦，即係當然啦，我哋即係知道就話有一啲嘅出面嘅措施話你唔去接種疫苗、即使有呢個嘅豁免書，你都要幾耐做一次呢啲檢測嘅話，咁呢個會唔會係對老人家嚟講可能都係咁即係唔方便呢咁樣啊。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嘅措施，如果佢本身係嗰個目的係帶嚟安全啊，同埋呢係對其他老人家、其他院舍入面嘅老人家呢都係即係係正面而安全嘅做法嘅呢，呢個我諗個挑戰機會就並不大。 剛才讲到话疫苗通行证这个政策，我见话有些报道都讲到有网民打算申请司法复核来挑战政府的这个政策。你估计是有些什么的可能性是挑战到呢？有些什么的理据才行呢？日本人来讲有。 我听到的信息呢，就是说即是似乎有一些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讲紧公务员啦，即是他们可能是会有一些的想法，就因为如果是他们不接种的话呢，那可能即係幾日要做一啲檢測啦，呢樣嘢可能遲啲都未必可以即係做得到嘅。咁呢個做法呢，就亦都係即係講緊嗰個嘅措施，即係對嗰個嘅個人嘅利益啦，同埋嗰個公眾利益呢，會唔會有一個嘅衝突喺入面啦，究竟邊一個嘅利益會係比較大呢？咁如果係即係醫生嗰個豁免書都唔能夠去即係作為一個嘅豁免的话呢，或者一个完全豁免，而他是可能会没了份工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地方呢，就是说那个措施是不是就是对他那个的原先聘用他的时候呢，那个的做法呢有一个原则上的改变。咁、因为公务员呢就是他们那个的聘用呢就不符合或者是不适用那个的雇佣条例。咁所以一般理解呢，就是说他们那个的就是在那个工作上面那个雇佣上面那个关系公务员有一些的就是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呢，都是可以用这个的司法复核呢来到去就是提出那个的一个申索。 OK， 明白的，林士友。不过现在就暂时有讲法都是说一些不符合接种年龄或者医疗原因不适合打针而且有证明书的人都可以获得豁免的。那么跟你谈到这个先。林士友就是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也是律师来的。刚才讲到有一些的状况，譬如说院舍那里一些指定日期之后入去做一些新住客，一些无论安老院舍又好残疾院舍又好，都要先是接种了疫苗入住的。那这个做法刚才都提到一些讨论，就是会不会有可能引起残疾歧视的情况呢？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有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敏健，早晨。 系早晨，小亮文。 早晨，朱敏健。先讲头先院舍嗰、那个之前咧，我想先问咗呢段时间都话可能陆续一啲嘅机构场所都会落实以前嘅疫苗气泡啦，或者嚟紧叫疫苗通行证，即系总之都系要求一啲访客或者员工咧系要打咗针先嘅。有冇话平机会都收多咗呢一类嘅求助或者投诉嘅个案？ 如果以今次特別是第五波疫情發生之後呢，咁又冇乜明顯多到，因為差唔多由去年三月以嚟呢，咁我哋都係一年嚟都係收到大概200零宗嘅查詢投訴啦，咁以查詢係比較多嘅，差唔多個比例都係10:1，咁所以今次亦都唔係話特別多，咁間中都有呢一類咁嘅查詢。 我见之前咧，你都提到话系咪话有啲餐厅咧就唔接受有一个接种疫苗嘅豁免证明书，即系就算有呢个证明书都唔俾呢啲人咧系入去个餐厅度，因为根据防疫条例咧就话啲客人可能要打针先嘅，不过就话除非有豁免证明书啦。咁平机会系咪都有收过呢一啲嘅求助个案？呢一个情况又有冇可能违反一啲歧视条例咧？ 我哋收過一啲咁嘅即係咁嘅同樣性質嘅問題啦。咁譬如話，如果就住你頭先講嗰個個案本身咧，咁我覺得我哋喺如果未有話一啲更加同當事人直接攞到嘅比較多啲資料嘅時候咧，喺呢個階段咧就好難話評論誰是誰非嘅。不過咧，就住佢呢、這個個案相關嘅一啲現象咧，我哋都有啲睇法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就首先我睇嗰、那個係日期方面咧，咁係有啲疑問嘅，因為如果以嗰、那個 通行證嗰個適用嘅時限咧，應該我理解就係2月24日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訂台食飯係2月中旬嘅話咧，咁似乎應該就係喺嗰個通行證實計劃實施之前嘅。咁似乎就應該睇翻話食肆依家嗰個防疫嗰個規限係點樣樣，譬如 A、B、C、D 類啊呢啲咁嘅過程啦。咁同時話，就算一個人係有咗豁免證明書咧，我睇翻政府嗰個聲明咧，其實佢應該咧就係要用一啲檢測陰性結果咧嚟到代替嘅。咁所以會唔會大家雙方喺訂位嘅時候喺呢方面嘅溝通，會唔會係有啲改善嘅空間？咁我覺得呢件事咧，或者唔好話一開頭就用嗰個法律嗰個角度去解決啦，而係話大家會唔會溝通方面可以更加好一啲，理解一下其實對方個要求係點樣咧？咁係可能比較合情合理啲去解決呢件事啦。 另外我想問下孕婦個情況，有啲孕婦成日都話擔心打疫苗會可能對個 B B 對個胎兒有影響嘅，咁政府之前都話公務員要實行呢個疫苗氣泡啦，咁孕婦都話未必可以獲得豁免嘅。如果啲孕婦亦又唔想打疫苗，又未必喺一個醫學上面攞到一個豁免證明書嘅，咁如果呢個機構唔俾啲孕婦入去大樓啦，或者甚至唔俾佢入去做嘢，要解僱咁啦，呢一個有冇涉及到歧視條例啊？ 這個情況就比較複雜啦。如果喺即係喺未來呢、這個疫苗通行證個計劃實行之後咧，咁我哋個睇法咧就係，似乎政府係要求一個以個人嗰個健康情況為基準嘅一個計劃嚟嘅，即係話就算你係有殘疾啦，或者係懷孕啦，或者其他嘅身體狀況啦，咁你都係必須要有一個醫學嘅證明，係證明你呢一個身體狀況咧係不能夠或者不適宜咧係中呢個疫苗嘅，咁先至得嘅，就唔係話用一個一刀切嘅方式你有懷孕有殘疾，咁尤其是殘疾係好多種唔同嘅情況噶嘛。但係咧就必須要以個人嗰個健康情況為準，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咧，如果係覺得受影響嘅人士咧，其實應該真係揾翻醫生，尋求一個針對翻佢個人健康嗰個情況而發出或者唔能夠發出嘅醫學證明，咁然之後先決定咧下一步應該點樣做。 所以如果佢哋冇醫生發出嘅豁免證明書，就算係孕婦都唔可以話係可以攞到豁免，或者係用呢個方法嚟話係咪有機會違反歧視嘅情況？是不是都是这样？ 是的，因为如果你说如果纯粹是看过法律的话呢，那就看回残疾歧视条例的第61条嘛。那他讲明呢就是说，如果一个防疫的措施即使是有一个歧视的成分或者有歧视的待遇产生的话呢，那这个措施的考虑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合理而必要的措施来到决定他是不是有一个歧視的情況的。咁所以一個懷孕的女士在醫學上是不是可以令到醫生出一個醫學的證明，話呢一位女士是唔適宜接受呢個疫苗呢？咁呢個先就係嗰個關鍵。咁但係變咗呢個就會睇話不同的女士在懷孕的時候她的身體狀況未必是一樣的嘛，所以就不可以一刀切咁講話懷孕女士呢就一定可以豁免，或者亦都唔可以豁免，就必須睇翻個人嗰個狀況啦。 另外院舍嗰度咧就話即係將來某一日咧會再定噶啦，咁就話要求一啲新入去嘅院友，咁就要先打一針先。呢、這個做法頭先同阿林志由傾都即係討論到質疑到會唔會有機會涉及到殘疾歧視咧？咁呢個又點睇？ 當然唔可以完全抹殺話。會唔會同殘疾歧視有關？亦都一方面睇下嗰位院友個身體狀況啦。但係另外一個考慮就話，如果疫苗通行證將來係政府公布一個硬性規定，要所有表列處所或者係好多甚至乎公共設施都必須要遵守嘅話咧，咁如果喺院舍方面嗰個考慮就係話，佢如果唔遵守呢一個規定，佢係咪會違法呢？咁所以呢兩者之間咧係有一個。是有一個衝突的情況出現都不定的，那我覺得始終最實際的方法都是說看回個別 人士的情況。咁當然最理想的就是能夠攞到醫學的豁免證明啦。如果佢係唔打針的話，咁又或者如果個醫學豁免證明是攞不到的，咁其實那位長者是咪適宜打針咧？咁呢個就會就翻個別情況去評估噶咯。 如果嗰個長者攞唔到豁免證明書，亦都冇打針，因為咁樣而入住唔到個院舍，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係咪你點睇咧？其實 啊，咁就要平衡話嗰個防疫嘅需要同佢個人嗰個健康嘅需要嗰個平衡喺邊度咧？譬如我自己想象啫，會唔會話佢入唔到院舍會有一個生命嘅危險咧？咁樣或者會有其他啲好嚴重嘅健康嘅倒退嘅情況啊？如果考慮到呢啲情況嘅話，我相信喺個別情況嘅個案嘅情況知道之下咧，咁係應該會有一啲針對翻呢個個案嘅適當措施咧，係可以做嘅。因為畢竟我覺得即係我哋呢個社會唔係話一個冇人情味到，只係睇規矩而做嘅一個社會嚟嘅。咁但係呢個就唔可以用一個概括性嘅原則去估量啦，都係要平衡翻個人利益同埋嗰個防疫嘅整體利益嚟到考慮。 好，唔該曬朱敏健。朱敏健就係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嚟嘅。另外，再想同大家講咧，就係早前報道都講到啦，星辰旅遊都係一間非常之老牌嘅旅行社咧，就係宣布咧係啟動自動清盤程序。而家成個旅遊業界嘅情況又點睇咧？今次呢一個星辰旅遊嘅情況，會唔會都係喺其他旅行社度都係面臨緊類似嘅情況？或者考慮緊真係可能要自動清盤啊，或者結業咧？請你一位嘉賓啊，電話旁邊有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玲，早晨。 早晨，早晨，朱樂文，早晨。 早晨，葉慶玲，點睇？星辰啊，星辰旅遊就話即係通過決議啦，啟動呢個自動清盤程序。最大原因係咪都係疫情，或者會唔會都喺成個行嚟講都係一個原本收到呢個消息未嘅咧？定係都係都幾驚訝咧？對於行內嚟講， 旅遊行業的經營困難大家都眾所周知的啦，大家都努力地去減省個成本，就大家等通關啦，同埋盡快可以疫情受控底下就可以通航，咁大家可以回復翻正常生活，有啲生意做啦。咁今次上個星期五咧，即係過去嗰幾日咧，就星期五即係黑色嘅一個星期五嚟㗎啦。接二連三咧，就收到消息，就係星辰旅遊就決定咧，就啟動自動清盤程序，就唔繼續做啦。咁同一日咧，咁啊雲頂集團香港個有個星夢遊輪咧，就都即時咧都要宣布咧，就解散600多个员工。600多个员工就即收到通知，就因為佢哋是冇錢出糧啊！現金流只是用到今個月啫，出下個月都冇錢冇現金去支付啦。咁個原因就是話咧，特區政府收緊今次呢個防疫嘅措施咧，就勒令兩隻船嘅遊輪咧都要停航啊，停即係唔可以行。咁你嗰啲船裏面有1,000多个船員喺度做嘢嘅，咁都冇嘢做啦，咁跟住亦都冇生意做。咁旅行社方面嚟講咧，查實啊，蕭樂文，我哋好多行家都大家都知道好艱苦經營咧，間旅行社咧，你好似星辰咁咧，49年歷史，咁嗰個創辦人我都好熟啦，大家識好耐，佢而家退咗休啦。咁呢間星辰都賣盤賣咗4次噶啦，咁而家個老個控股咧就係、是、花樣聯啊嘛，就係、是、內地嗰啲房地產公司。咁呢間公司係特殊啲嘅，咁因為佢嘅決策啊，全部都係喺個深圳度個辦事處嚟做決定嘅個管理人員。咁香港嘅員工咧已經減到好少嘅員工㗎啦。本身佢係個寫字樓咧係好多個月之前咧，大半年前咧已經寫字樓都冇賣㗎啦。佢而家喺尖沙咀用一個嗰啲叫做共享辦事處嚟泵住喺度等嘅啫，等到環境好啲再重新做過嘅。咁你而家咧又宣布埋啲遊輪、公海遊都停辦啦，咁你 local to 本地遊又停辦啦，咁你叫啲旅行社 做啲咩生意咧？朱乐文， 嗯，我想知诶、你头先话星神嗰度好少啲员工咧，有冇话今次佢哋嘅自动清盘有几多员工受到影响？同埋其他旅行社，我都想知道啦，佢哋而家即系有冇机会步星神嘅后尘咁样咧？类似系咁咧，有冇听过业界方面嚟紧短期内会点？ 嗱，喺过去一波一波咁嘅疫情咧。就沒大型嘅旅行社咧，就已經有啲由幾百個員工就一路減到咧就逐百嘅咁樣減落去咧。咁而家每間旅行社就算好大型嘅旅行社，都係 keep 住二三十個人到嘅啫。咁咧已經 keep 到好少嘅員工啦。咁啊，政府今次喺呢、這個新一輪嘅防疫嗰、那個 抗疫基金， 這個、抗疫基金咧。佢撥出嚟咧都係$50,000$50,000一間旅行社。你有幾多個員工咧？就以你嘅員工人數計咧，每個員工咧佢俾你$5,000。咁啊，佢哋咧就引用翻2020年嘅八月嘅公 MPF 個記錄計算嘅，即是話你嗰陣時有好似星神咁有170個員工嘅。根據我所知。當時2020年八月咧，佢哋供 MPF 個紀錄員工有170幾，咁啊170幾咪$5,000一個，咁啊再加$50,000底裝，咁啊$1,000,000都唔夠啊，俾$1,000,000佢咯，即係今次呢個錢啊派出嚟，咁啊啲錢咧就到咗手噶啦，早兩日嗰啲員工就攞到$7,500咧，個員工可以收$7,500啦，公司就攞$50,000，再加佢個舊紀錄嘅員工數目。嚟俾啦咁樣，咁但係呢個你俾星神100幾十萬，根本上都真係係幫唔到乜嘢啦，幫唔到咩啦。嗱，細嘅旅行社、小型旅行社，佢攞到$50,000咧，佢可以頂一兩個月啦，兩三個月啦，因為佢啲公司細啊、規模細啊、即係疲弊細啊。咁你如果稍微大啲嘅公司啊，係嗰啲錢咧係微不足道嘅，所以係需要政府咧放寬翻一啲即係政策咧，俾一啲旅行社去做生意啦。大家都明㗎啦，我哋訂嗰啲咁嘅防疫酒店訂房係冇佣金攞嘅，航空公司咧想買機票都冇飛機飛啦，亦都冇生意做啦。咁樣唯一剩翻落嚟就係做本地遊同埋公海遊啊嘛。公海遊咧就大旅行社、小旅行社都有生意做啦。你賣幾多個客上船，又有幾多個佣金俾你有收入啦。咁你要請翻一些小員工去做呢啲 booking 啊，做下呢啲嘢嘅。咁你本地遊咧就難做好多嘅，你要有咁嘅配套啊，又要租旅遊巴士，又要收客，又成咧係 local tour 啊，係收入唔係好穩定。 反而半分鐘到一陣 咧，就俾到旅行社一啲收入。咁所以你今次星神話唔做咧，都好多種考慮，就話對前景冇信心啦，同埋亦都冇現金頂得到啦。佢個總公司亦都再唔泵到水落嚟俾啦。咁如果你問我其他行家點咧？我哋呢啲行家个个都麻木晒噶啦。 O、okay, K， 明白。 大家顶得就尽量顶噶啦，咁样啦。希望政府可以放宽一啲政策咧，例如公海游啊，即系本地游啊， 明白。 俾佢哋开翻啦，可以做下生意，咁就可以好啲啦，咁样。 O K， 唔该晒叶片玲，叶片玲就系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